咁咧，佛講完呢一個道理之後咧，就跟住咧就結出呢一段經文啦。佢話：雲何以今依中躁心，以知世根氣輪名相而得分別，而以手掌絕魔虛空，自益自怒，虛空雲何隨你執足？呢度咧係總結呢一段經文，因為阿能為言呢個見性係自然係因緣，所以法咧就破呢、這個破呢個因緣自然，又破非因緣非自然，又破非不因緣非不自然，最後咧無非不非，無是不是，破世之後離一切相，即一切法，由呢個一境心一心心共係證呢個一境心體嘅理，所以咧。法話咧，呢啲係根本就係離一切相，然後先係真中道理。中道理咧係無形無相嘅。點解你要響其中根咧？係勞碌去操心，操心乜嘢？以世間嘅種種説話、種種嘅名相嚟分辨呢個真心咧？世間嘅名相都係氣論，唔係真實嘅。等于乜嘢啊？等于我哋用两只手去捉虚空，捉唔捉到啊？拿一扎拿唔到，拿两扎拿唔到，虚空如何被你捉执捉咧？咁即系等于你话法性系因缘嘅，咁法性系自然嘅，系非因缘嘅，非自然，讲乜嘢都唔啱，根本就离呢个名相噶嘛，离四盖至八非，是离名相的，没有名相可讲的，那你等于虚空的，无形无相的，你就去安些名相给他，就是多疑的而已，只增加你的疲劳而已。这个虚空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的真性，以手绝空呢，就譬如妄想分别真性的、妄想去分别这个真性、是分别不到的。点解咧？呢因为呢个真性系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啊！乜嘢都冇嘅，顿色妄念啊，道道都系真义，头头是道，法法皆真。冇妄念嘅时候，乜都系真啊！所以咧，前次话啊，呢、这个若在妄想从真病，再向真义亦是邪，系嘛？所以。但是呢，只識呢個妄念呢，就係、是、法性。如果一分別呢，就係徒勞無益啫。所以四祖大家都知道下、五祖係弘忍大師啊，六祖就慧能大師啦，第四祖叫做道信大師。不用求真，唯須識妄。你不需要去追求，我要求真理，我要求真理。你只要放弃你的妄想执着，这个就是真理。这个显见性呢，非因缘非自然，讲完了。现在要讲到第九分，义妄和合，义妄合明，显这个见性非见了。可以讲呢，在这个十分显见之中，这一段经文是最深最深的，最复杂的。你们不幸今天刚刚来听到这个最深这里，所以我写了一大沓出来，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去了解一下。阿能白发言世尊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世尊云何尚以比丘先说见性盖四种缘？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是义云何？都几会辩驳噶，阿难吓，法话唔系因缘吓，咁咧佢就话哦，又唔系因，又唔系缘，点解你成日同嗰啲比丘嚟讲见性咧系要有四种助缘先生得出噶咁？嗱，点解咁讲咧？咁因为见性吓，嗱见性咧，如果呢、这个地方我见性对住磅场冇空间嘅，睇唔睇到嘢咧？ 冇办法睇到嘢，要有空间我先睇得到嘢，系嘛？要有距离先睇得到嘢。如果黑掹掹咧睇唔到嘢，应该系要压要明先睇到嘢。吓、啊，有灯啦，吓、啊、有空间啦。如果冇呢个心去分辨咧，睇唔到嘢，系咪啊？咁啊，有咗呢个心分别咯，仲要有一个眼睛啊，先睇得到嘢。咁啊，呢四样嘢咧，就系、是、法话咧，系我哋见性所能够分别咧，就因空、因明、因心、因眼咁。见性能够分别呢、这个系乜嘢？话俾我听，系乜嘢啊？讲啊！见性能够分别啊，呢、这个系乜嘢？系眼色，明唔明啊？话俾你听嘛，根咧眼根咧就唔分别，照等于面镜咁照嘢唔分别嘅。一落分别咧就系眼色，眼色咧就系乜嘢？前七处所破嘅心，明唔明啊？眼色就系有生灭嘅。所以是妄想生要破，但是见性没有生灭的，现在显这个见性没有生灭，当然不是因空因明因心因眼啦，明白吗？见性是非因非缘，非不因缘，非不自然的嘛，离一切名相的嘛，眼色呢就是因这个空因明因心因眼生啦。咁啊，昔日所讲呢，佛同咪嗰啲比丘所讲呢，係讲呢个眼色㗎嘛。今日呢个楞严经所显係显呢个眼根㗎嘛。明唔明啊？一个係讲色，一个讲根。根呢係本然嘅，清净本然嘅。唔係因自然有，亦唔係因然有，係清净本然嘅。係天然嘅，原始嘅。你眼咧就系、是、眼色咧，分别咧就系、是、因呢个空、因明、因暗、因色。但系呢个慧色中咧，吓、啊、慧色中讲呢个眼咧，系啦，眼色啊，眼色产生咧因明、因空、因根、因境、因作意、因种子、因分别、因染净、因根本，吓、啊、九种缘，然后产生呢个眼色。但是小乘来讲呢，就因空、因明、因心、因眼。如果我哋眼对境有障碍嘅话，冇空间嘅话，就冇办法生起呢个眼色分别。所以要有空间。如果暗嘅境呢，亦唔能够分别。所以要必定呢，要净寂呢个日月嘅光明，叫做因明。如果无情之物呢，又唔能够起分别啦。譬如呢张凳，佢唔会分别你边个坐佢噶，你边个坐佢，佢都冇分别噶，系咪？佢冇心啊嘛，所以会分别咧，就因为有心。嗱，因呢个眼咧，盲人咧系冇眼啊，只能够见暗，冇能够分别眼前系乜嘢。哦，但系咧，今日所显嘅唔系眼色啊，而系眼根啊。眼根就是这个见性的本体来的嘛，是属于我们众生本来具足的真心。这个真心呢，就不是因缘生法了，眼色善然后才是因缘生法了。现在阿难呢，引佛昔日方便的研究来能佛今日所讲的真实的道理，所以佛呢就觉得他，哎，你这帮人真是可怜了。哦，所以啊，佛言阿难啊，我是世根之因缘上非第一义。佢话我以前同啲大比丘讲啊，讲世根一切法都系因缘生嘅，呢、这个系讲事物嘅形相啊，唔系讲事物嘅真性啊，啊唔系讲第一义谛啊，今日所讲嘅系第一义谛，佢显示咧系见同埋实系唔同嘅。哦，昔日所讲的世根之法从因缘生，是事物的相，是属于俗谛理，是随这个事，随这个人情，随其他的意义，不是今日所讲的第一义、啊、是世根的性，是随理随智随自意义。 哦，所以嗱，譬如我同你倾偈，我发觉你喜欢讲戏睇戏啊，今日边个戏院有边出戏好睇啊？咁咁我话同你讲啊，去拜佛哦，拜咩忏好啊？咁就不投机噶啦。吓、啊，咁我又随住你啦。啊，好啊，诶，边出戏几好啊？边个明星表演得几好啊？啱唔啱？随住你嘅意思去讲，讲完之后同你做咗朋友之后咧，嗱，慢慢有机会就讲啲佛法俾你听。呢、这个叫做同时摄，你明唔明啊？法咧，昔日同啲比丘讲之法系因缘生，就系、是、随佢嘅意思嚟讲。讲完之后，讲到最后，你明白咗之后，最后讲俾你听，呢啲都系假嘅，权宜之计啫。啊，真真实实系冇一切相嘅，啊，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佢昔日所讲同今日就唔同咁。系咪？今日所讲咧系依照呢个道理第一二理去讲嘅。昔日咧就为咗你哋啲小乘人咧要了生死，所以法咧就话俾你听，三界都系因缘生化，系缘生无性，当体即空，令你咧系离呢个情去呢个执，舔除烦恼，超出三界成阿罗汉。但系今日咧，你阿能回小向大啊，你要成佛啊嘛，你请求我开示成佛嘅法门啊嘛，咁啊佛果所证系第一二理啊嘛，第一二理咧系要以不生不灭为本修因，然后先可以证得不生不灭嘅第一二替理啊，点可以执昔日佛所讲嘅方便嘅研究嚟能佛昔日佛今日所讲嘅第一二理咧？嗱，你哋明唔明白？明白？昔日讲因缘。不同今日讲因缘是什么呢？昔日是讲世间法作替理，现在是讲第一二替理，是讲佛法，讲圣法的法门，所以同昔日不同了。是那阿难吾复问矣，知世间人是我能见，云何明见，云何不见？阿难言，世根因依日月灯光，见种种相，明之为见。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讲到呢度咧，阿能应该系执着能见不能见，以外边嘅境界为自己嘅内心。众生以为我系能见，物为所见，吓、啊、咁法咧，而家就问佢啦。怎样叫做见？怎样叫做不见？阿能答他说，因为日月光明嘛，见到外面有种种形象，所以不叫做见咯。如果没有这个日月光明呢，见不到东西呢，那是不是叫做不见咯？是不是这种答案对不对？对也不对？不对。因为外面有明有暗是外境的明暗，不关我们见性的事。你说、有灯光就有见，没有灯光就没有见，没有灯光没有了见，为什么你又见到暗、啊、证明你的见性还在那里、啊、明暗是外面的境界，不关你见性的事。明丽你看到明，暗丽你看到暗，见性不灭、啊、境界有生灭，明来暗去，明灭暗生，暗生明灭、啊、有生灭，明丽见性又见，暗丽见性又见，见性无生灭。哦，咁佢应究系颠倒下，迷境为心，认物为己，系唔知明暗都系前层，系有千变嘅，等于乜嘢？二客二层。哦，见明见暗呢个见性咧，系常自不灭嘅，二指二空，啊，等于呢个空间，等于呢个主人系不动嘅，无来往嘅。但是阿能仍旧以这个眼色来答，以佛的昔日的见教来答佛，是见明叫做见，见暗就没有见、啊、而依时呢就 引起这一段经文呢、啊、变这个见了，所谓见见之时，见非又见，见非是见，见又离见，见不能及，引起这一段辩驳了。是阿能，若无明时，明不见者， 应不见暗，若必见暗，此等无明，云何无见？嗱，大家都好容易明白呢一段经文啦，系嘛？如果你话啊冇命嘅时候就话唔见咁，你既然冇命就冇见咯，点解你又见到暗呢？既然你能够见暗咧，只系冇命啫，唔系冇见性，见性仍旧响度吓。若在暗时不见明，故名为不见。今在明时不见暗相，还明不见。如果你话在暗嘅时候唔见到明，你就话冇见嘅话，咁啊反过嚟在明嘅时候见唔到暗，又冇见咯。明暗两相都冇见，咁呢个唔系道理嚟噶，二事二相，虚不明见系唔啱嘅，系嘛？所以咧，见明见暗咧系境，唔系见。见咧，明亦有见，暗亦有见。若惑二相，自相凌跌啊，非以见性。依中暂无咧，是则是是则知，而虚明见，云何不见呢？如果你想争一下呢、这个明暗两种相，系自己互相凌跌嘅，有明就无暗，有暗就无明，明暗并不两立嘅。但是不是你的见性呢，在依期中间呢暂时是没有的。命例你见到命，暗例你马上见到暗。你怎可以说是没有见呢？是故阿难，以今冬至见明之时见非是见，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失之时见非是失，四二成就。啊！呢度咧以四种道理嚟决定吓、啊，即系话我哋见性咧吓、啊、离开外边嘅缘吓，系、啊、绝对待嘅真心啊，能冇能所对待嘅呢个真心咧？嗱、啊，而家进一步啦，嗱、啊。前非因缘非自然咧，系显呢个见闻觉知嘅见性，即妄即真。而家讲呢个见性咧，就系、是、直显呢个见性咧，就系、是、真心。哦，就系、是、真心，冇呢、这个冇呢个妄啊！嗱，即系话我哋呢个见真心嘅见性咧。不是见闻觉知的见精，不是眼睛，亦不是分别明暗色空的妄色妄见眼色、哦、真见呢是我们本觉的真心，等于真义。见精呢是依他起性，等于第二个义。妄见呢是片计执事，等于水中的义。明白吗？分不分得开啊？讲呢个见咧，讲呢个见咧，有三样嘢喺度。第一就系真心能见，第二咧就系、是、依他起性，有呢、这个依呢个真心而有呢个见分能见分，呢、这个系第二义能见。根据呢个依他起性咧，再起片计执性分别执着，系眼色能见，明唔明啊？咁而最初咧，我哋众生咧就执着系眼色能见，法咧就破呢个眼色唔能见，系眼嘅见性先能见，见闻觉知依他起性先能见。咁咧讲到现在咧，就依他起性都系假嘅，现性实性先系能见，先系真嘅。而家就显到现性实性啦，所以一层一层深入嚟哦，讲到现性实性。讲呢、这个见精等于依他起性等于第二义，呢、这个见真见咧等于第二个真义，妄见咧等于水中义。咁啊，是故咧吓见明嘅时候见又系见，见暗嘅时候都应该系见啊。你知应该知道咧，而家呢个能见嘅心啊，而家讲心啦，讲真心啦，唔系所见嘅境嚟嘅。见明的时候咧，呢、这个见性不是明的境，见明的相去成就；见暗的时候咧，呢、这个见性亦不是所见的暗相成就；见空的时候，见性亦不是空性成就；见失的时候咧， 这个见性呢亦不是外境的失去成就，这个呢是讲这个心不是境，境不是心，境明暗空失是我们所见的境，这个能见明暗空失的见性呢是我们的心，心不是境，心能够见境，境不是成就我们的心、okay？ 另外一种讲法呢，四义成就呢就是说见命的时候呢，见性呢不是命相成就，见暗的时候不是暗相成就，见空的时候不是 见失的时候不是失相成就，见空的时候呢不是空相成就。咁呢呢一呢咁样讲法呢就梗别呢个见性呢是非因而生啦。嗱，我哋而家见到明，我哋呢个见性唔系明，明啦？呢、这个境明嘅境唔系心，呢、这个第一种讲法。第二种讲法呢就显呢个因而唔系呢个见性唔系因而生，唔系因见到明而产生呢个见性，唔系因而生。两种讲法，一个就是境不是心，一个呢就是见性不是因缘生，两种讲法。所以四二成就这四 种道理呢是决定的，没办法更改的，任何人都没办法更改这种讲法的、叫做四二成就。